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六，汉纪八，孝景皇帝下。前三年，冬十月，梁王来朝，时尚未至太子，与梁王宴饮，从容言曰：“千秋万岁后传于王。”王辞谢，虽知非至言，然心内喜。太后亦然。詹氏窦婴饮知酒进上曰：“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父子相传，汉之约也，上何以得传梁王？”太后由此增婴，婴因病免，太后除婴门籍，不得朝请，梁王以此一交。春正月乙巳，设长兴出西方，洛阳东宫灾。初，孝文时，吴太子入见，得是皇太子尹伯。吴太子伯争道，不公，皇太子尹伯举低吴太子，杀之，遣其丧归葬。至吴，吴王运曰：“天下同宗，死长安即葬长安，何必来葬为？”复遣丧之长安葬。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，称疾不朝。京师知其已子故，系至宴问吴使者，吴王恐，时有反谋。后使人为丘请，文帝复问之。使者对曰：“王时不病，汉系至使者数倍，吴王恐以故遂称病。夫察见渊中于不祥，为上气前过，与之更始。”于是文帝乃赦吴使者，归之，而赐吴王姬杖，老不朝。吴得释其罪，谋议亦谢。然其居国以童言故，百姓无富，足见耕者与平价，遂时存问茂才，赏赐屡礼。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，公共尽抚予。如此者四十余年。晁错朔尚书言无过，可削。文帝宽，不忍罚。以此无日益横。及帝即位，错税上曰：“昔高帝初定天下，昆帝少，诸子弱，大封同姓，其七十余城，楚四十余城，吴五十余城，封三数聂，分天下半。今吴王前有太子之系，诈称病不朝，于古法当诛。”文帝弗忍，因赐姬杖，得至后当改过自新，反意交易，吉山筑前，主海水为盐，又天下亡人谋作乱。今削之一反，不削一反，削之其反极或小，不削反迟或大。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役莫敢难，为窦婴争之，由此与错有隙。即楚王戊来朝，错因言：“戊往年为薄太后服，私兼服赦，请诛之。”赵赦，削东海郡。即前年赵王有罪，削其长山郡。胶西王昂以卖爵士有奸，削其六县。廷臣方亦削吴，吴王恐削地无已，因发谋举事。念诸侯无足与计者，闻胶西王勇好兵，诸侯皆畏惮之。于是使中大夫英高口说胶西王曰：“今者主上任用邪臣，听信谗贼， 亲削诸侯，诸伐良众，日以益甚。予有之曰：士康及米，吾与交息，知名诸侯也。一时见察，不得安肆矣。吴王身有内疾，不能朝请二十余年，常患见疑，无以自白，邪奸累足，犹惧不见事。窃闻大王以绝世有过，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，此恐不止削地而已。王曰：有之，子将奈何？高曰：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，愿因时循礼，弃屈以除患于天下，亦亦可乎？交西王居然骇曰：寡人何敢如是？主上虽疾，故有死耳，安得不是？高曰：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，侵夺诸侯，诸侯皆有背叛之意，人事极矣。彗星出，蝗虫起，此万事一时，而酬劳圣人所以齐也。吴王内以晁错为诸，外从大王后车，旁扬天下，所向者降，所指者下，莫敢不服。大王诚信而许之一言，则吴王率楚王掠函谷关，守荥阳敖仓之宿，据汉兵至刺射，须大王。大王幸而临之，则天下可并，良主分割，不亦可乎？王曰：善。归报吴王，吴王有恐其不果，乃身自为使者至交西面约之。交西群臣或闻王谋，谏曰：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，为叛逆以忧太后，非计也。今成一地，上云不义，假令事成，良主纷争，患乃一生。王不听，遂发使约齐、淄川、胶东、济南，皆许诺。初，楚元王好书，与鲁申公、穆生、白生俱受师于伏丘伯，即望楚以三人为中大夫。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为穆生设礼。及子夷王、孙王务即位，常设，后乃忘设焉。穆生退曰：可以是矣，礼酒不设，王之亦待，不去，楚人将遣我于世。遂称己卧。申公白生强起之曰：独不念先王之德于今王一旦失小礼，何足至此？穆生曰：亦称知机其神乎？机者动之威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似终日。先王之所以礼无三人者，谓道存也。今而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胡可与久处？岂谓区区之礼哉？遂谢病去。申公白生独留。王务烧银报，太傅为梦作诗讽谏，不听，亦去，居于邹。务因作削地事，遂与吴通谋。申公白公见务，务须弥之，一之者一，使雅充于世。修侯父使人见王，王曰：继父不无语，我岂先取继父矣？修侯惧，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。即薛吴会稽豫章郡书至，吴王遂先起兵，诸汉吏二千石以下， 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、楚、赵亦皆反。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见王务，务杀尚夷吾。赵相建德内使王汉见王遂，遂烧杀建德汉。齐王后悔，被约城守。及北王城坏未完，其郎中令解守，王不得发兵。胶西王、胶东王为渠帅，与淄川、济南共攻齐，为临淄。赵王遂发兵筑其西界，欲待吴楚俱进，北使匈奴与联兵。吴王悉其士卒，下令国中曰：“寡人年62，身自将，少子年14，亦为士卒先。诸年上与寡人同，下与少子等，皆发，凡20余万人。南使闽东越，闽东越亦发兵从。吴王起兵于广陵，西涉淮，因并楚兵，发使为诸侯书，罪状晁错，欲合兵诛之。吴楚共攻梁，破疾壁，杀数万人，乘胜而前，锐甚。梁孝王遣将军击之，又败梁两军，士卒皆还走。梁王城守睢阳。初，文帝且崩，借太子曰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真可任将兵。”即七国反书闻，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，将36将军往击吴楚，遣屈州侯利季击赵，将军栾布击齐，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，使屯荥阳兼齐赵兵。初，晁错所更令30章，诸侯欢哗。错复闻之，从颍川来，谓错曰：“上初即位，公为政用事，亲削诸侯，疏人骨肉，口语多怨，公何为也？”错曰：“故也，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复曰：“刘氏安矣，而晁氏危，吾去公归矣。”遂饮药死。曰：“吾不忍见祸待身。”后10余日，吴楚七国俱反，以诛错为名。上与错亦出军事，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，又言徐同之旁无所未下者，可以与吴。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，错所居坐盎折弊，盎所居坐错亦弊，两人未尝同堂语。即错为御史大夫，使吏暗盎受吴王财物抵罪，赵设以为庶人。吴楚反，错谓城使曰：“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，专为婢逆，言不反。今国反，欲请至盎以知其计谋。”城使曰：“事未发，置之有决。今兵西向，置之何意？且盎不以有谋。”错犹豫未决。人有告盎，盎恐，夜见窦婴，未言无所以反，愿至前口对状。婴入言，上乃召盎。盎入见，上方与错调兵时，上问盎：“今吴楚反，于公意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不足忧也。”上曰：“吴王积山筑前，逐海为言，又天下豪杰白头举世，此其计不百全，岂发乎？何以言其无能为也？”对曰：“ 吾童颜之力则有之，安得豪杰而诱之？诚令吾得豪杰，亦且辅而为义，不反矣。吾所诱解无赖子弟亡命铸前奸人，故相诱以乱。错曰：盎策之善。上曰：既安出。盎对曰：愿秉左右。上秉人，独错在。盎曰：臣所言，人臣不得知。乃秉错。错屈臂东乡，甚恨。上卒问盎，对曰：吾楚相未书，言高皇帝望子弟各有分地，今贼臣晁错擅折诸侯，削夺之地，以故反。欲西共诸错，复故地而罢。方今既独有斩错，发使设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拒罢。于是上默然良久，曰：故诚何如？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。盎曰：余既出此，为上孰计之？乃拜盎为太常，密庄至行。后十余日，上令丞相卿、中尉嘉、廷尉欧合奏错，不称主上德信，欲书群臣百姓，又欲以诚意与吾。吾臣子礼，大逆无道，错当腰斩。父母妻子同产，吾少长皆弃世。至曰：可。错殊不知。人子，上使中尉赵错待在行事，错亦朝衣斩东市。上乃使元盎与吴王弟子宗正、德侯通使吴。业者仆射邓公为校尉、尚书言军事，见上，上问曰：道君所来，闻晁错死，吴楚罢否？邓公曰：吾违反数十岁矣，发怒削地，以诛错为名，其意不在错也。且臣恐天下之事，浅口不敢复言矣。上曰：何哉？邓公曰：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治，故请削之以尊京师，万世之利也。计划使行，足受大禄，内度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妾为陛下不取也。于是帝喟然长息曰：公言善，吾亦恨之。元盎流通至吴，吴楚兵以攻梁壁矣。宗正以亲故先入见，遇吴王，令拜受诏。吴王闻元盎来，知其欲睡，笑而应曰：我以为东帝，尚谁拜？不肯见盎，而留军中，欲解使将。盎不肯，使人为首且杀之。盎得见，托王归报。太尉亚夫言于上曰：楚兵骠轻，难与争锋，愿以粮委之，绝其食道，乃可治也。上许之。亚夫乘六乘馔，将会兵荥阳，发至霸上。赵涉遮睡亚夫曰：吴王素父怀及死事久矣，此之将军且行，必至见人于小冕爱霞之间，且兵士尚神秘，将军何不从此又去，走蓝田，出武关，抵洛阳，见不过差一二日，直入武库，击名古，诸侯闻之，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。太尉如其计，至洛阳，喜曰：七国反， 吾圣传至此，不自一全。今吾据荥阳，荥阳以东无足忧者，使吏搜小缅间，果得无伏兵，乃请赵涉为护军。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，吾公良吉、梁朔使使条侯求救，条侯不许，又使使诉条侯于上，上使告条侯救梁，亚夫不奉诏，坚壁不出，而使公高侯等将轻骑兵出淮泗口，绝吴楚兵后，色其响道。梁使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上帝羽为将军，与力战，安国持众，乃得颇败吴兵。吴兵欲息，梁城守不敢息，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，条侯坚壁不肯战，吾粮绝足击，朔挑战终不出，条侯军中夜惊，内相攻击，扰乱至帐下，亚夫坚卧不起，请之复定。吾奔避东南邹，亚夫使备西北，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吴楚士卒多击死叛散，乃引而去。二月，亚夫出精兵追击，大破之。吴王毕弃其军，与壮士数千人夜亡走。楚王务自杀。吴王之出发也，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。田禄伯曰：“兵屯聚而息，无他其道，难以立功。臣愿得五万人，别寻江淮而上，守淮南长沙，入五关，与大王会，此意亦齐也。”吴王太子建曰：“王以反为名，此兵难以借人，人亦且反王，奈何？且善兵而别，多他利害，徒自损耳。”吴王即不许田禄伯。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：“吴多步兵，步兵力险，汉多车骑，车骑力平地，愿大王所过城不下，直去，即西据洛阳武库，食敖仓粟，祖申和之贤以令诸侯，虽无入关，天下故已定矣。大王徐行留下诚意，汉军车骑至，驰入梁楚之交，是败矣。”吴王问诸老将，老将曰：“此年少，垂风可耳，安知大虑？”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。王专并将兵，兵未渡淮，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，独周丘不用。周丘者，下邳人，王命吴，孤久无行，王驳之不认。周丘乃上谒，说王曰：“臣已无能，不得戴罪行间，臣非敢求有所降也，愿请王一汉节，必有以报。”王乃与之。周丘得节，夜驰入下邳。下邳时闻无反，皆城守，至撰赦，诏令入户，使从者以罪斩令。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：“吾反，兵且至，徒下邳不过十顷，今先下，家事必完，能者封侯矣。”出乃相告，下邳皆下。周丘一夜得三万人，使人报吴王，遂将其兵北掠城邑，必至阳城，兵十余万，破阳城中卫军。 闻吴王败走，自夺吴与共成功，即引兵归下邳。未至，居发被死。人武会日有食之。吴王之弃君王也，君遂溃。王往稍降太尉调侯及梁军。吴王渡淮，走丹徒，保东越，兵可万余人，收据王族。汉使人以利旦东越，东越即待吴王出烙军，使人冲杀吴王，乘其头，持传以闻。吴太子居王走闽越，吴楚反凡三越皆破灭。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谋为事，人梁王由此与太尉有隙。三王之为临淄也，齐王使陆中大夫告于天子，天子复令陆中大夫还报，告齐王坚守。汉兵今破吴楚矣。陆中大夫至，三国兵为临淄数重，无从入。三国将与陆中大夫盟曰：“若反言汉已破矣，其促下三国否？且见图。”陆中大夫继许，至城下，望见齐王曰：“汉已发兵百万，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，方引兵救齐，齐必坚守无下。”三国将诛陆中大夫。齐初为急，因与三国通谋，约未定，会陆中大夫从汉来，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，会汉将栾布、平阳侯等兵至齐，击破三国军，解围矣。后闻其初与三国有谋，将欲移兵伐齐，齐孝王惧，引药自杀。胶西、胶东、淄川王各引兵归国。胶西王图显洗稿饮水谢太后。王太子德曰：“汉兵还，臣观之，以疲可袭，愿王收余兵击之，不胜而逃入海，未晚也。”王曰：“吾士卒皆已坏，不可用。”公高侯韩颓当为胶西王书曰：“奉诏诛不义，降者赦除其罪，复故；不降者灭之。王何处？须以从事。”王肉袒叩头，亦汉军毕，夜曰：“臣昂奉法不谨，惊害百姓，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，敢请租海之罪。”公高侯执金鼓见之曰：“王苦军事，愿闻王发兵状。”王顿首西行，对曰：“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，变更高皇帝法令，侵夺诸侯地，昂等以为不义，恐其败乱天下，七国发兵且诛错，今闻错已诛，昂等仅以罢兵归。”将军曰：“王苟以错为不善，何不以闻？未及有诏虎符，善发兵击异国，以此观之，亦非徒欲诛错也。”乃出诏书，魏王读之，曰：“王其自图。”王曰：“如昂等死有余罪。”遂自杀，太后太子皆死。胶东王、淄川王、济南王皆伏诛。厉将军兵至赵，赵王引兵还邯郸城守，厉既攻之，七月不能下。匈奴闻吴楚败，亦不肯入边。栾布破其环，并兵引水灌赵城，城坏， 王遂自杀。帝以其首善，以破邪有谋，非其罪也，诏立其孝王太子寿，是为义王。及北王亦欲自杀，幸全其妻子。其人公孙觉谓及北王曰：“臣请侍卫大王，明睡梁王，通义天子，睡而不用，死未晚也。”公孙觉遂见梁王曰：“夫极北之地，东接强齐，南迁吴越，北挟燕赵，此四分五裂之国，权不足以自守，境不足以汉寇，又非有奇怪允以待难也。虽坠言于吴，非其政绩也。相使极北见情时，是不从之端，则吾必先立齐，必极北招燕赵而总之，如此则山东之纵结而无隙矣。今吴王连诸侯之兵，驱白土之众，悉与天子争衡，极北独抵节不下，使吾失语而无助，溃不独进，瓦解土崩，破败而不救者，未必非极北之利也。夫以区区之极北而与诸侯争强，是以高独之弱而撼虎狼之敌也，守直不挠，可谓成一矣。公义如此，上见疑于上，邪奸低手，累足抚金，实有自毁不前之心，非社稷之利也。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，臣切料之，能立西山，敬长乐，抵未央，攘昧而仗义者，独大王耳。上有权王之功，下有安百姓之名，德沦于骨髓，恩加于无穷，愿大王留意降为之。孝王大悦，使人持以闻，及北王得不作，喜封于淄川。河间王太傅魏婉姬吴楚有功，拜为中尉。晚以中郎将是文帝，纯谨无他。上为太子时，召文帝左右饮，而晚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，主上曰：“晚长者，善遇之。”故上亦宠任焉。夏六月乙亥，诏利民为吴王弼等所挂物，当作及波涛王君者，皆赦之。帝欲以吴王弼德哀侯广之子续吴，以楚元王子李续楚。窦太后曰：“吴王老人也，宜为宗室顺善，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，奈何续其后？不许吴，许立楚后。”乙亥，徙淮阳王于为鲁王，汝南王妃为江都王。望故吴帝，立宗正礼为楚王，立皇子端为胶西王，盛为中山王。四年春，复置官，用传出入。夏四月己巳，立子荣为皇太子，彻为胶东王。六月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临江王欲薨。冬十月戊戌会，日有食之。初，吴楚七国反，吴使者至淮南，淮南王欲发兵应之，其相曰：“王必欲应吴，臣愿为将。”王乃属之。相以将兵，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。汉亦使屈成侯将兵救淮南，以故得完。 吾使者至庐江，庐江王不应，而往来使越至衡山，衡山王坚守吴二心，即吴楚已破，衡山王入朝，上以为真信，烙苦之曰：南方卑师，喜王望于极北以包之。庐江王以边越朔石使相交，喜为衡山王，望江北。五年春正月，作杨陵邑。夏，牧民徙杨陵，赐钱20万。遣公主假匈奴单于，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。极北真王勃薨。六年冬12月，雷淋雨。初，上为太子，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，即即位为皇后，无宠。秋9月，皇后薄氏废。楚文王李薨。初，燕王臧荼有孙女曰臧儿，嫁为怀里王仲妻，生男信与两女而仲死，更嫁长陵田氏，生男坟盛。文帝时，臧儿长女为今王孙妇，生女俗，臧儿卜筮之曰：两女皆当贵。臧儿乃夺今氏妇，今氏怒，不肯与绝，纳之太子宫，生男彻。彻方在身时，王夫人梦日入其怀。及帝即位，长男荣为太子，其母利姬其人也。长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，利姬以后宫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帝，故怒而不许。长公主欲与王夫人南撤，王夫人许之。由是长公主日缠利姬而欲王夫人之美，帝亦自嫌之。又有囊者所梦日服，即未有所定。王夫人之弟贤利姬，因怒未解，因使人促大行，请立利姬为皇后。帝怒曰：是儿所宜言耶？遂按诸大行。七年冬11月己酉，废太子荣为临江王。太子太傅窦婴力争不能得，乃谢病免，立即悔恨而死。庚寅会，日有食之。二月，丞相陶清免。乙巳，太尉周亚夫为丞相，罢太尉官。夏4月乙巳，立皇后王氏。丁巳，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。是岁，以太仆刘涉为御史大夫，济南太守智都为中尉。使都为中郎将，敢直谏，常从入上林，假机如厕，也至促来入厕，上目都，都不行，上欲自持兵救假机，都伏上前曰：王一击，复一击尽，天下所少，宁假机等乎？陛下纵自轻，乃宗庙太后何？上乃还，至意去。太后闻之，赐都金100斤，由此重都。都为人永汉公廉，不发私书，问位无所受，请谒无所听。即为中尉，先严酷，刑法不必贵戚。列侯宗室建都，侧目而视，号曰苍鹰。 中元年，夏四月乙巳，赦天下。地震，衡山元都玉薄，大者尺八寸。二年春二月，匈奴入燕。三月，临江王荣坐亲太宗庙栾环为公，征议中尉府对簿。临江王欲得刀笔，为书谢上，而中尉至都尽力不语。魏姬侯使人见与临江王，临江王既为书谢上，因自杀。窦太后闻之，怒，后竟以威法众都而杀之。夏四月，有星背于西北，立皇子越为广川王，即为胶东王。秋，九月甲戌会，日有食之。初，梁孝王以至亲有功，得赐天子旌旗，从亲圣万计出壁入井。王宠信杨胜公孙轨，以轨为中尉。圣轨多奇邪计，欲使王求为汉嗣，立太子之废也。太后亦欲以梁王为嗣，常因置酒为帝曰：“安车大驾，用梁王为祭。”帝贵喜举身曰：“诺。”罢酒，帝以访诸大臣。大臣袁盎等曰：“不可，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帝，以生祸乱，五事不绝。小不忍，害大义，故春秋大居正。”由是太后一格，遂不复言。王又常上书，愿赐戎车之地，竟至长乐宫，自使梁国士众著作甬道朝太后。袁盎等皆见以为不可。梁王由此怨袁盎及义臣，乃与杨胜公孙轨谋，因使人刺杀袁盎及他义臣十余人，贼未得也。于是天子议梁，逐贼果梁所为，上遣田书、吕季主往按梁氏，补公孙轨、杨胜。轨胜逆王后宫，使者十余倍至梁，则二千担级。梁相宣丘豹及内史韩安国以下举国大所悦于福德。安国闻轨胜逆王所，乃入见王而泣曰：“主辱者臣死，大王无良臣，故纷纷至此。今圣轨不得，请辞赐死。”王曰：“何至此？”安国泣数行下，曰：“大王自夺于皇帝，孰与临江王亲？”王曰：“弗如也。”安国曰：“临江王嫡长太子，以一言过废王临江，用公元氏足自杀中尉府，何者？治天下终不用私乱公，今大王列在诸侯，恕邪臣服说，犯上进，挠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治法于大王。太后日夜提气，幸大王自改，大王终不觉悟。有如太后公车及宴驾，大王尚谁攀乎？”语未足，王泣数行而下，谢安国曰：“吾今出圣轨。”王乃令圣轨皆自杀，出之。上由此愿望梁王。梁王恐，使邹阳入长安，见皇后兄王信，说曰：“长君帝德幸于上， 后宫莫及，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，今云盎市及穷境，梁王伏诛，太后无所发怒，切齿侧目于贵臣，切为足下忧之。长君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杨曰：“长君常能精卫上言之，得无敬粮食。长君必故自结于太后，太后厚得长君入于骨髓，而长君之地幸于两宫金城之故也。昔者舜之帝相，日以杀舜为事，即舜立为天子，封之于有卑。夫人人之于兄弟，无藏怒，无宿怨，后亲爱而已，是以后世称之。以是睡天子，侥幸粮食不奏。”长君曰：“诺。”常见入言之，帝怒稍解。是时太后忧粮食不食，日夜泣不止，帝亦患之，会田叔等按粮食来还，至霸昌旧，取火熄烧粮之御祠，空手来见帝。帝曰：“粮有之乎？”叔对曰：“死罪有之。”上曰：“其事安在？”田叔曰：“上无以粮食为问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今梁王不服诛，是汉法不行也。服法而太后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忧在陛下也。”上大然之，使叔等谒太后，且曰：“梁王不知也，造为之者独在姓臣杨胜公孙轨之属为之耳，仅以伏诛死，梁王无恙也。”太后闻之，立起坐餐，弃平复。梁王因上书请朝，既至关，毛兰睡王使乘步车从两骑入，逆于长公主园，汉使使迎王，王已入关，车骑进居外，不知王处。太后泣曰：“帝果杀无子。”帝忧恐，于是梁王伏府至于阙下谢罪。太后帝大喜，相泣，复如故。西赵王从关入关，然帝亦书王，不与同车辇矣。帝以田叔为贤，擢为鲁相。三年冬十一月，罢诸侯御史大夫官。夏四月地震，汉晋沽九。三月丁巳，立皇子胜为清河王。秋九月，黄有星备于西北，戊戌会，日有食之。初，上废立太子，周亚夫故争之，不得，上由此书之。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，窦太后曰：“皇后兄王信可侯也。”帝让曰：“使南皮张武先帝不侯，即臣即位乃侯之，信未得封也。”窦太后曰：“人生各以时行耳，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，死后其子彭祖故得侯，吾甚恨之。”帝促侯信也。帝曰：“请得与丞相议之。”上与丞相议。亚夫曰：“高皇帝曰，非刘氏不得望，非有功不得侯。今信虽皇后兄，无功 豪之非约也。帝默然而止。其后匈奴王徐鲁等六人降，帝欲侯之以劝后。丞相亚夫曰：“彼被主降陛下，陛下侯之，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？”帝曰：“丞相意不可用。”乃西封徐鲁等为列侯。亚夫因谢病。九月戊戌，亚夫免，以御史大夫陶侯刘涉为丞相。四年，夏，黄。冬十月戊午，日有食之。五年，夏，立皇子顺为常山王。六月丁巳，赦天下，大水。秋，八月己酉，未央宫东阙灾。九月，诏朱玉仪：“若虽文治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，则厌之。”地震。六年，冬十月，梁王来朝，上书欲留，上弗许，王归国，亦呼呼不乐。十一月，改诸廷尉、将座等官名。春二月乙卯，上行幸雍，交五制。三月，遇雪。夏四月，梁孝王薨。窦太后闻之，哭极哀，不食，曰：“帝果杀无子。”帝哀惧，不知所为。与长公主计之，乃分梁为五国，建立孝王男五人为王，买为梁王，名为济川王，彭蠡为济东王，定为山阳王，不时为济阴王，女五人皆食汤沐浴。奏之太后，太后乃悦，为帝加一餐。孝王未死时，才以巨万计，即死藏府于黄金赏四十余万金，他物称是。上既减吃法，吃者犹不全，乃更减吃三百约二百，吃二百约一百。又定垂令，垂长五尺，其本大一寸，竹也，末薄半寸，皆平其节。当吃者吃豚，必一醉乃耕人，自是吃者得全。然死刑既重，而生刑又轻，民亦犯之。六月，匈奴入雁门，至武泉入上郡，取怨马，立足战死者二千人。陇西李广为上郡太守，常从百计出，遇匈奴数千计，见广以为右计，皆惊，上山镇。广之百计皆大恐，欲持还走。广曰：“吾去大军数十里，今如此以百计走，匈奴追射我力尽，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右，必不敢击我。”广令诸计曰：“前。”未到匈奴镇二里所，止，令曰：“皆下马解鞍。”其计曰：“鲁多且进，即有急，奈何？”广曰：“彼鲁以我为走，令皆解鞍以示不走，用兼其意。”于是胡骑遂不敢击，有白马将出护其兵。李广上马，与十余骑奔，射杀白马将而复还，至其骑中解鞍，令士皆纵马卧。是时会幕，胡兵中怪之，不敢击。夜半时，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， 欲夜取之。胡皆引兵而去，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。秋七月辛亥会，日有食之。自治都之死，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，上乃召济南都尉、南阳宁城为中尉，其志孝治都，其廉服儒，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。城阳公王喜薨。后元年春正月，诏曰：欲重事也，人有志于官有上下，欲疑者验有司，有司所不能决，宜廷尉，验而后不当，验者不为师，欲令治愈者勿先宽。三月赦天下，下大普五日，民得沽酒。五月丙戌，地震，上庸地震二十二日，坏城垣。秋七月丙午，丞相赦免。以四会，日有食之。八月壬辰，以御史大夫魏婉为丞相，魏为南阳直不宜为御史大夫，初不宜为郎，同舍有告归，勿持其同舍郎今去，以而同舍郎绝亡，亦不宜。不宜谢有之，买金长。后告归者至而归金，王金郎大残，以此称为长者，稍迁至中大夫。人或庭毁不宜，以为道扫。不宜闻，曰：我乃无兄，然终不自明也。帝居晋中，召周亚夫刺史，独至大字无切肉，又不治住。亚夫心不平，故谓上席取住。上视而笑曰：此非不足君所乎？亚夫免官谢上。上曰：起。亚夫因驱出。上目送之曰：此样样非少主臣也。居无何？亚夫子为父买公关上方甲盾五百倍可以葬者，取庸苦之，不与钱。庸知其盗买献官器，怨而上辩，告子，是连诬亚夫。书既闻，上下立，立不责亚夫，亚夫不对。上骂之曰：吾不用也。召议廷尉，廷尉则问曰：君侯欲反何？亚夫曰：臣所买器乃葬器也，何谓反乎？立曰：君纵不欲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立亲之一级。初，立捕亚夫，亚夫欲自杀，其夫人止之，以故不得死，遂入廷尉，因不食五日，呕血而死。是岁，己因哀亡不食，薨。二年春正月，第一日三冻。三月，匈奴入雁门，太守冯敬与战，死。发车骑才官屯雁门。春，以岁不登，进内郡驷马谡，莫入之。夏四月，诏曰：雕文刻漏，伤农事者也，锦绣纂祖，害女工者也。农事伤则积之本，女工害则寒之源也。夫饥寒并至，而能无为非者寡矣， 朕亲耕，后亲丧，以奉宗庙资成祭服，为天下先。不受县、检太官、省徭赋，与天下务农残，素有蓄积，以备灾害。强无攘弱，众无暴寡，老齐以寿终，幼孤得岁长。今岁祸不登，民食颇寡，其咎安在？或诈伪为利，或祸禄为势，余夺百姓，亲谋万民。县城长吏也，奸法与道道，甚无畏也。其令二千担，各修其职，不是官职，好乱者，丞相以闻，请其罪，布告天下，使明之朕意。五月，赵算资嗣得官。秋，大旱。三年，冬十月，日月皆食，赤五日。十二月会雷，日如子。五星逆行守太微，月贯天庭中。春正月，诏曰：农天下之本也，黄金珠玉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以为必用，不食其终始。减岁或不登，亦为末者众农民寡也。其令郡国勿劝农桑，亦种树，可得衣食物。立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，作赃为盗。二千担听者与同罪。贾寅，皇太子冠。甲子，帝崩于未央宫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年十六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二月癸酉，葬孝景皇帝于阳陵。三月，封皇太后同母弟田汾为武安侯，盛为周阳侯。班固赞曰：孔子称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信哉！周秦之弊，罔密文俊，而奸诡不胜。汉兴，扫除凡苛，与民休息，至于孝文，加之以恭俭。孝景尊业，五六十载之间，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淳厚。周云成康，汉言文景，美矣。汉兴，皆秦之弊，作业具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聚军肆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其民无藏盖，天下已平。高祖乃令古人不得一丝乘车，众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持商贾之律。然市井之子孙，亦不得仕宦为利，量利禄夺官用以富于民，而山川原池市井租税之人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焉，不领于天子之经费。曹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担，既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。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己家族，都比淋雨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，京师之前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教。太仓之粟沉沉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皆向有马，而先末之间成群，常自聘者聘而不得聚会， 守闾阎者食粮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义而后屈辱焉。当此之时，往书而民富，义才交易，或至兼并，好党之徒以武断于乡区。宗室有土，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，士卢余福见于上，无限度，物盛而衰，故其变也。自世之后，孝武内穷奢靡，外攘夷狄，天下萧然，财力好矣。